游戏我玩家的第一关。我一招必敌，不管在街头还是球馆，留在我手中的球就像流感，让你头疼，只能打手狠，胯下运转身拦我该手狠，刚只是跳篮我没扣，别把我逼成一锅和魔兽，别急我还只是在热身，待我脱下戒指再换身，球服观众在欢呼，给我个挡拆，防守被短呼蓝雨是接下去的战术，但形势有变换，向后弹步，前半秒过后半秒燃， AI 的速度掌声。他们叫我 MVP， So MVP 和天时地利，这是赛场的传奇，不让你喘息，直到你断气。瞬间你沦陷，熟悉的爷们都爱和我对位，纯洁的铁圣我不爱搞断背， 一心 委屈我真向你捍卫， 一心 毕业但我从不犯规。 Shout it out loud, say defense, defense, it is all about offense, make no sense, 你话他大概嘛， 再戴上绿帽帮女帮又怎样， 我左手指摇一摇， 翻上去和帮又玩嘞。 传奇不让你喘息，直到你断气。 MVP 下 ，MVP 下 ，MVP 下 ，MVP 下 ，MVP 下 ，MVP 下 ，MVP 下 ，MVP 下。 没有退路，绝处逢生。别逞能，我奉劝你神圣。就算你退出，我追击，我成圣。我才是冠军，就关照我城门。不管是二三还是二四，一年三六五，天天每小时，学老鹰展翅，像火箭升天。国王班子，我其实都呈现。无论给中路还是底线，我要履行一切道德的底线，高潮的极限，汗水该闭眼，真点的为人为方便立面。姚明的高，韦德的快，老罗的巧 ，MVP 我爱。我的演出才刚才开始，单防包夹一概不能外使。他们叫我 MVP， so MVP 和。